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介绍一起因为洗车而引发的纠纷。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制定出台了《北京金融法院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意见紧紧围绕中央关于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中小型企业主阵地的工作部署，从充分发挥金融审判职能作用，打造国家级金融法治协同平台，推进金融审判机制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多元解分机制，完善市场主体司法保护机制五个方面，明确了北京金融法院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25条具体工作举措。12月8号晚上11点多，西宁市大通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鲁云林在西宁火车站迎接命案攻坚专班凯旋，至此2020年发生的117特大故意杀人案告破，700天的逃亡之路、700天的不懈追逃，都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去年的1月17号，大通县长宁镇发生了一起命案，造成2人死亡，犯罪嫌疑人潜逃。专案组克服重重困难，制定抓捕方案，组织120多名警力在周边的山林村庄进行搜捕，走访调查居民800多户。同时，专案组成员前往河南、湖南、广东等地进行走访摸排，发起侦查协作。2年以来，专案组是舟车劳顿、攻坚克难，坚持不懈地奔波在追逃的路上，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行程数万公里。12月1号，在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黄江分局的鼎力协助之下，谢某某被成功抓获。经审讯，谢某某对故意杀人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了一个涉嫌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成功抓获涉案人员9名，团伙涉及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近100起，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这个团伙成员呢，以高额手续费为诱饵，通过社交软件大肆招募所谓的卡农，诱导他们出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和身份信息等等，从而收集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卡，并通过手机银行为境外诈骗分子洗钱跑分，帮助实施网络诈骗犯罪。为逃避打击，他们租赁车辆冒充一栋的所谓的水房，无固定住所，团伙成员相互之间用社交软件联系，分散居住。目前这个团伙的9名成员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依法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11月26号一早，丰台杨桥派出所接到多位车主的报警，说在路边停的汽车被砸了。民警到现场看到，有的车的前机器盖子上被砸出了一个大坑，有的车的玻璃被砸碎了，碎砖头啊是散落在车内。通过调取监控录像，犯罪嫌疑人是一名醉酒男子。民警一路追踪到附近餐馆，餐馆员工王某见民警上门调查，还热心地帮助调取店内的监控。查看监控过程当中，民警就发现旁边的王某正是监控当中砸车的嫌疑人，于是将王某带上警车。当民警告知王某你在回家的路上砸了6辆车的时候，王某一脸惊讶，反问道说难道我砸了6辆车吗？ 随后保姆表示自己当时是喝多了，一路上到底干了什么自己完全不知道。目前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下面这个案子当中啊，这个先事主啊也姓王哈、这个王先生啊是多年摇号不中，就借了同事于先生的车牌号，两个人还签了一份借名买车协议，协议约定啊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都由王先生来负责，于先生对外不承担任何责任。那近日呢，王先生驾车与程先生驾驶的车辆相撞，造成程车人受伤，经过交通部门的认定，程先生要负主要责任，而王先生当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82.4毫克，驾车没有确保安全是发生事故的次要原因。随后程车人将于先生、王先生、程先生共同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82000多块。在庭审当中，于先生辩称说车辆实际上是王先生所有，自己应该免责。那海淀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各方过错，认定程先生承担60%的责任，王先生承担40%的责任，而借名的人于先生要对王先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来介绍一起清洗豪车起纠纷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樊思迪。哎，樊思迪，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请呢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两起案件哈，都是涉及到两辆非常好的车。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一位这个蓝女士的遭遇，而且她所开的车呀价值不菲啊、价值几百万的一辆豪车哈。哎，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蓝女士呢到底遇到了一个怎样的情况。 好的，大家好。这个案子呢是2013年1月份的时候，蓝女士在某汽车美容公司办理了一张储值会员卡，后来就长期在这家汽车美容公司进行洗车、车辆保养等服务。2020年1月中旬的某天下午5点左右，蓝女士和她的母亲驾驶她的宾利轿车，又来到了这家汽车美容公司进行清洗车辆。她就将钥匙交给了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小赵， 然后他就走了。 对，就和他的母亲去附近的餐厅吃饭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看蓝女士是2013年就在这家汽车美容公司办理了储值卡，就可见她这么多年一直是接受这家美容公司的服务，她还是挺相信对方的。 是的， 是吧？ 对，双方一直都是合作挺愉快的。 那么当蓝女士和她的母亲吃完饭之后去取车的时候，发现了什么问题？ 就晚上9点左右，蓝女士回到了这家店取车，她接过钥匙后随即打开车门，就发现车内的显示屏正中位置出现了一道弯曲弧度的长道划痕，大约有35公分左右。 这么长？ 是的。 那后来当她发现这个划痕的时候，有没有和汽车美容公司的人问问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弄的？ 当时他就问这个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说他没有看到过这条划痕，他们也不清楚什么情况。蓝女士当时也特别生气，还给他们总公司的客服进行打电话投诉。但是当时客服说的是要等待调查清楚以后再联系。但蓝女士后来等了很久，就是这家公司也迟迟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 那后来关键是蓝女士这辆车呀，因为宾利车呢价值几百万哈，通常都得是200-300万起，这么一个屏幕如果要是有划痕的话，它这个修复的费用应该也不少吧。 是的，蓝女士后来呢就委托了宾利公司在北京的唯一一家 4S 店对受损的显示屏进行了一个财产鉴定的评估。这家店呢出具了财产损失报价单，明确呢这个更换显示屏需要花费13万元。 哦，那后来这个显示屏修好了，那这个钱是蓝女士自己出的，还是说后来这家汽车美容公司替蓝女士把这个钱给交了？ 蓝女士呢，她就很生气嘛，就想把这个公司就诉至了一审法院，就要求这家公司赔偿这个13万元的显示屏的钱，并且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嗯，那么这家公司当时在法庭之上是怎么解释的？他认不认可显示屏是自己洗车不慎造成的，还是他有些什么别的理由？ 这家公司称呢，他们其实是认可蓝女士长期在这办会员卡，而且是双方之前一直沟通的都不错，但是呢他们就是坚持不认可这个划痕是这家公司造成的。他们说他们都是用那种软毛巾来进行擦拭，不会出现这么长的一道划痕。 嗯， 然后他就觉得蓝女士是恶意诉讼。 哦，是这样哈。 嗯， 一审法院后来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一审法院呢，是最终判决这家汽车美容公司对这个更换显示屏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嗯， 判决汽车美容公司要赔偿蓝女士11万元。 哦，那么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呢，肯定汽车美容公司他一下子掏11万哈，自己肯定有意见，于是提出了上诉，上诉到了咱们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他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他上诉的主要理由就是，虽然根据一审蓝女士提交了一些证据啊，就当时蓝女士拍了一些照片，还有她之前在这家店消费的一些凭证，说可以看出这个涉案车辆的这个显示屏划痕，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呢，他认为这不能证明这个划痕就是由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擦拭不当造成的，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而且退一步来讲，如果真的需要他们来承担这个更换显示屏的责任，蓝女士呢也应当将原来的显示屏还给汽车美容公司。 哦，是这样的意见。那蓝女士对于一审的判决她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蓝女士是对一审的判决她还是比较认可的，虽然是判决11万元，没有达到她那个13万元的标准，她认为还是大部分支持了她的诉求，所以蓝女士呢没有就这个一审判决进行上诉。而且蓝女士坚持认为，因为这家店它是有那种，它这个地理位置呢也是比较好，经常是要长期服务这种豪车，她认为你既然是要服务这种豪车，你就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接车交付手续和检验程序，而且有义务保证在洗车时使这个车辆不受到损害。 那么这起案件关键就是在于，究竟这个蓝女士这个车上的显示屏的这个划痕，到底是不是在洗车的过程当中造成的？ 对的， 对吧？ 嗯， 那么我们在二审的时候又是怎样去查清这个问题啊？ 在二审的时候呢，我们法庭当时就询问了一下这家汽车美容公司，说当时蓝女士洗车的流程是什么。汽车美容公司称，他们接车以后先检查了一下车的外观，车里边也看了一下。法庭又询问，那你检查完和车主也就是蓝女士进行确认了吗？汽车美容公司称，如果发现问题我们就会告诉车主，但是没有发现问题我们就不进行确认了，当时我们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法庭又询问，那你们认可蓝女士一审对这个涉案的显示屏进行了一个财产损失鉴定，是要求13万元，你们对这个价钱认可吗？这家公司称，我们是认可的，宾利车确实比较昂贵，如果需要换的话大概也得需要这个价钱。 对对对，而且一般像这样的车通常情况之下如果损坏的话它不会修，直接就是换件。 对， 是吧？ 哎， 那么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就是蓝女士是不是她自己需要去证明她这个显示屏在这次洗车之前是完好的？那么这个举证责任在谁？谁来证明？ 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在这个案中已经完成了一个初步的举证，因为他已经提交了他的洗车卡、案发当日的消费凭证，还有显示屏划损的照片，以及他当时当场就跟这个负责人沟通的聊天记录等，其实能 看出来他是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屏幕受损以后就采取了一个积极的沟通，但是这家公司呢他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我们要求他提供现场的监控，因为如果有监控录音录像的话能看得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他们也拒绝提供，所以我们法院就认为这个车呢它毕竟是一台高档的轿车，然后这家汽车美容公司呢也是一家专业的汽车美容公司，它应当具备比较完备的服务体系，洗车前也应当对车辆进行外观和内饰检查，并和车主进行妥善的交接。但是呢因为它现在没办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它对涉案车辆进行了检查交接，也没法证明涉案车辆的划损是其他原因所致，所以呢它应当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哦，哎，那问题是在于这个车辆的划损是不是他导致的？这个举证责任到底应该在谁？ 这个举证责任呢，其实是他们两方都有举证责任，消费者这边也要承担一个举证责任。首先，他得证明他在这个地方确实洗过车，而且他是不是第一时间发现。然后这个案子呢，消费者确实他就在这家店长期洗车，而且双方之前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并且他在第一时间发现以后也进行了一个沟通。关键就在于这家店，他在交接的时候他没有对这个进行一个拍照或者是签署一个确认单来确定这个车辆没有问题，并且呢他事后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不是他们划损所致，所以呢因为他这个证据非常的不齐全，法院一般就会把这个举证责任拍给这个汽车美容公司来让他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但是我觉得的确也有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哈，就是比如蓝女士她这个车辆的这个中间的显示屏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滑到的，她呢没有注意没有看到，只是这次因为车洗干净了她看到了，是不是也有可能？ 它这个划痕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就是那种像是用利器划过的那个痕，不是说那个在灯光下或者才能看到那种轻微的划痕。这也是为什么蓝女士拿到车钥匙以后，她当时第一时间就在现场就发现了，就还没有离开这家店，她就已经发现了这道大约长35公分的划痕。 因为35公分毕竟比较长，而且划的还比较深， 对， 只要一打着火应该都能就能够看到，是吧？那么这起案件二审最后是个怎样的结果？ 二审我们是综合考虑了全案的情况，对一审的这个判决结果予以维持，同时呢我们就本着公平原则的考量，就要求蓝女士呢她将这个更换的原显示屏也还给这个 4S 店，就是这家汽车美容公司。 好，那么这起案件就涉及到这种洗车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大家自己有车的话肯定是要涉及到洗车，而且北京的洗车服务呢其实也是越来越完备了，包括在北京的各大商场很多写字楼的地下都存在这种洗车房，其实这给大家提供很多方便，比如说我去商场去逛商场去看电影去吃饭，那么可以把车就搁到这个地下洗车房了，那我就可以该干我的事干我的事情，就不要到那儿去等去了，这的确是给我们大家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但是也的确可能会引发一些在洗车的过程当中不慎对车辆所造成的这样的损害。那么这起案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件，那么您觉得这起案件透露出来的问题给大家的提示都有些什么呢？ 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我们是建议尽量选择正规的汽车美容店清洗车辆，洗车前呢也和店家确认车辆是否存在破损的情况，并注意留存车辆外观和内饰的照片以及相关的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对于汽车美容公司而言，我们是建议加强服务体系的建设，建立完备的监控措施，清洗前对车辆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并和消费者进行妥善交接，最好是签署书面的确认单，如果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呢，应第一时间告知消费者，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好，这是涉及到这辆车辆就是在洗了之后而引发的一起在洗车的过程当中对车辆造成了损害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请到这个樊思迪啊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个案子，是涉及到一辆车自燃而引发的一起纠纷。 法律的力量 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樊思迪。哎，樊思迪你好。 哎， 您下面呢，下面呢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个案子哈，是一辆车辆自燃的，涉及到一辆宝马轿车。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是李先生2010年11月份的时候从某 4S 店购买了一辆宝马车。2015年7月份，李先生将宝马车送去某汽车公司进行维修。维修后不到2个月，李先生的司机驾驶该宝马车行驶至朝阳区四元桥路段时，车辆发生自燃。司机呢立马就拨打119报警，同时用车载灭火器灭火。但是呢车的前身还是严重的烧毁，无法使用。李先生呢就将这家车辆公司的生产商还有 4S 店以及某汽车维修公司都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他们连带赔偿车辆损失50万元、车用品损失140元、施救费损失499元。 就是这个车已经自燃的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 是的， 是吧？而且李先生的车不久之前刚刚接受过维修。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哈，这个当时啊，这个被告方，因为被告方一共有3个哈，他们大概都持一个怎样的意见呢？ 这个被告方，首先这个生产商他们认为这个自燃是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这个车辆当时是检验合格才就是卖给李先生的。然后这个销售商呢也认为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家维修公司呢是认为虽然在他们这儿确实进行维修过，但是也无法证明自燃就是他们维修不当造成的，所以三家都不同意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那么这起案件，这个车辆的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比如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车的自燃是因为维修不当导致的？又应该由谁来进行举证？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因为这种案子呢，它汽车维修不当引发的纠纷呢，它很复杂，而且法院呢也很难直接做出一个判断，所以一审期间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鉴定。李先生申请的，他对涉诉车辆自燃原因进行了一个鉴定，然后经过鉴定呢，是认定这个起火的原因是排除了车辆现存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性，也排除了车辆长期运行后高温引燃可燃物引发的可燃性。但是它不排除某汽车公司对车辆涉水行驶维修不当引发火灾导致车辆起火的可能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不排除这个维修不当导致的自燃，但是它排除了车辆本来自有的一些线路，就是它原来出厂那些配件它是不会导致它这个自燃的。所以由此来看，其实这个跟生产商还有销售商是没有太大 的 关系 的啊。所以核心就是在于给车辆维修的那家企业，是吧？ 对， 但那仅仅是说我不排除，不排除并不意味着就我认定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是的。 那这块法院又是怎么来判断这个问题呢？ 法院首先是因为一审的时候这个汽车公司呢他也申请鉴定人出庭了。结果经鉴定人出庭表述以后呢，法院是认为虽然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自燃和它的维修存在一个必然的联系，但是根据这个鉴定还是能看出来它存在一定的关联度的。而且这个汽车公司呢它也没有举证证明它尽到了合理的维修义务，所以它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最后这个一定的责任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比例呢？ 因为当时是对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市场价值的就是认定，是值35万元，最终法院是判决这家公司承担15万元，也就是一个次要责任吧。 好，那这起案件又能够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示，您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起案件呢其实还是在建议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维修店进行维修，特别是对一些高档轿车，你最好选择专业的 4S 店进行维修，不要为了它